她的后事不像她新婚的丈夫致哀了。 你有没有跟阿琳娜谈过话？ 当然没有，我不是刚到这儿吗？ 你是刚到，真要是这样我就不懂了。你还记得我交给你的那颗假钻石？ 对。 那怎么又会在海滩上那尸体的附近出现呢？ 哦，见鬼破落，我是凶手会这么笨留下我作案的线索吗？ 好吧，我承认。 你承认？你我承认我跟他说过话。船快到的时候，我看见阿琳娜坐在小艇上，快到那海滩了，于是我就坐了个小船摇过去了。是啊，这样总比当着她丈夫的面来质问她好。我们吵起来了，她一口否认，装作不知道。不过后来她答应我晚上再谈。 她没有告诉你真钻石在哪儿吗？ 没有，她没有说。 对不起，弗雷特爵士，我不能不向你指出，你跟阿琳娜大吵了一场，你决定要回你送她的首饰，你赶到这儿来向她要，她一口否认，你一怒之下把她掐死了。 你这是胡说，简直是胡说八道。 就算是胡说八道，令人惋惜的是你当着我面说过你真想掐死她。 哦，我那话是随口说的。哦，听着，我就跟他说这个，我才不当冤大头。说完了就把假钻石扔给他，要是我杀了他，船上的水手都会看见的，他们在甲板上盯着看呢。这帮小子睁大着眼睛想饱眼福呢，碰到这种事儿劲头都来了。你不信我的话问他们。 好吧，我还是要求你暂时不要离开这个岛。 我依你的，不过要是我波罗，我这就去找那丈夫。是啊，要知道这种女人的底细，最好找他们的账。 原来霍罗斯曾经送给阿琳娜一颗钻石，但后来钻石被掉了包，成了假的。波洛侦探听从了霍罗斯的建议，找到了阿琳娜的丈夫马歇尔先生，并开始询问。 我难以接受你的慰问，波洛，因为你同时指控我杀了我妻子，为了她有外遇。 我完全能够理解，不过你跟我谈话总比本地警察局要来盘问你好过些吧。所以我要问你，今天早晨11点到12点你在哪儿？ 很简单，我在打字，一过十二点就去打网球。 太奇怪了，因为我在你的门口经过，那个时候大概是11点1刻，一点声音没有。 这有什么？有时候总得停下来想想。看我打的信，你看我足足花了1小时。 至于这个，你可以在昨天先把它打好，完全不能证明你是今天打的。 对不起，波洛先生。 这时旅店老板卡斯夫人过来帮助解释。 请原谅，我听见了你们的谈话，我能够证明。 你能证明？ 哦，是的，我有个规矩，每星期要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对佣人们进行训话，这对他们有好处，尤其是对意大利人。像爸爸说的，给他们敲敲警钟。这次大会是在早上11点半开，会前我走过这儿去洗手收拾，我看见凯尼斯在打字，所以我没有打扰他。 不过你在门口看不见那书桌。 我从镜子里看见的。 你从镜子里看见的？ 你打字打得真快，你就像在弹钢琴一样。 我说夫人，我举起了几个手指头？ 3个。 对，现在几个？ 你欺负人，你躲起来了。 你从镜子里看不见书桌边上的人，不是我躲起来，是你在撒谎。你马歇尔先生是不是也在撒谎的？ 事情很明显，波洛，这封信一共是8页，是写给我经纪人的回信，他的来信是早上10点半到的，所以这也很明显，我给他写回信也是真的。 合情合理。我还想问问你夫人，我很想知道你今天早上散步去灯塔的事，是你一个人去的吗？ 我一个人。 那你一定经过阿琳娜被害的场所喽？ 对，经过了，我还看见阿琳娜在海滩上。 哦，然后你又从原路回来。我并不是说一定的，不过有这个可能。你可以走到海滩上，杀了阿琳娜马修，在11:30赶回来开你的全体大会。 你简直在胡扯！你当我就因为没有像阿琳娜那样成了大明星，就会杀了他吗？ 不，我没那么想。不过你和马歇尔先生之间有某种微妙关系，否则你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赤裸裸地给他打掩护了。 是又怎么样？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因为阿琳娜不让你们如愿。 哦，波洛先生，你真是个色情迷。对不起，应该说你是个犯罪迷。可这次找错人了，因为我知道凶手是谁。 哼，你知道？ 当然，是布雷特爵士。我散步回来，大概11:01的时候，我看见他在海滩上，他对着阿琳娜大吵大闹，又吼又叫。他那脾气可真吓人。 你为什么不早跟我说，夫人？ 因为他是你的老朋友啊。当时也没想到你会把这罪名扣在我和凯尼斯的头上。你要抓的凶手是他，你还是快去盘问他吧。 哦，我问过他，夫人。他的水手证明他无罪，同时也证明了你无罪。无意之中，你证明了自己不在现场，太好了，夫人。 对不起，我差点害了你。我完全是好心的。 知道。我原谅你。 波洛询问完马歇尔先生，随后在楼道里见到了瑞德芬夫人，也就是克里斯汀。 哦，夫人。对不起，我想问问你今天早上是怎么过的。 我跟这事儿没关系。 阿琳娜·马修不太招你喜欢，夫人。 是这样，早晨我跟琳达在一起，我一早去找她，叫她跟我一块儿去海湾画画，她人不在，不过随后她就回来了，去游泳了，后来一起去了。你早上都在那儿，你要不相信我，去问琳达吧，找她谈。 哦，你不要激动，夫人。 波洛先生，你问吧。 我希望你很冷静地回忆一下，把你离开海湾的准确时间告诉我。 我是12:00离开的，我是赶回来打网球。 你有表吗？ 不，我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是准12:00？ 因为我爬上悬崖的顶上，对着琳达招手了。他正在游泳，那炮就响了，就是每天发的5炮。 啊，在这以后呢，夫人？ 我们约好12:30打网球，我怕赶不及，所以拼命地跑回旅馆，换了一身衣服，就赶到网球场见到他们了。马歇尔先生、戴芙妮还有奥黛尔，我跟奥黛尔搭档。对不起，来晚了。 哦，没关系。 我去海湾画画了，忘了时间。 不要紧。你不过晚了4分钟，现在我们来搭档吧。 我们刚开始就听说阿琳娜死了，这个是很不幸，波洛先生。不过说实话，我觉得 这下好了，我完全能理解。 你还有什么事要问吗？ 暂时没有。 侦探波洛反复思索，他去找和克里斯汀一起到海边画画的琳达小姐，她是阿琳娜的妓女，波洛希望从她那里得到一些信息。 进来。你好。 你好。对不起，小姐，我打断了你的哀思。 哀思？真是笑话，我才不为他难过呢。 你那么恨他？ 我就是巴不得他死。他对我不好，对我爸爸也不好。 我想问你，今天早上你做了什么？ 你问吧。我跟克里斯汀在一起，他想到海湾去画什么悬崖。 画了？ 画了。他头上还戴了顶大帽子。嗯。他 他一晒太阳皮肤就起泡、真够他瘦的。你看吧，他送给我的，画的不坏。 不坏，他很有天才。这些悬崖画的，不错。他什么时候走的？ 差5分12点。 你怎么知道的？ 是他问我的。 现在几点了？ 差5分12点。 我得赶回去，约好12点半打网球。 他手忙脚乱的，怕赶不上打网球，就赶着回旅馆了。 我送给你。 谢谢，真好。我游一会儿就回来。我记得我还没有下水，克里斯汀叫了我一声， 别忘了戴游泳帽。 我忘了戴游泳帽了，真讨厌。 游泳时候你遇见别人了吗？ 没有，没人，就看见克里斯汀在悬崖顶上向我招手。 好了，你干嘛老是盯着我打听克里斯汀？ 他不可能杀阿琳娜，我也不会。你应该去找那个色眯眯的 Rex， 他恨阿琳娜，只有他会把他弄死。 怎么这么说呀？他非常崇拜他呀。 别傻了，他给他写了一本书，可是他不让他出版。 对不起，小姐，这你怎么知道？ 昨天我在海滩上听见他们俩吵架的，他们当我走了，可我没走。看来书没出版，人倒成了凶手，要给毙了。 于是波洛就去找阿琳娜的传记作者，作家莱克斯。经过和琳达对峙，波洛也排除了莱克斯的嫌疑。正当波洛侦探思索的时候，旅店老板卡斯夫人来找他，并告诉波洛一些情况。波洛侦探经过一番侦查，他发现了凶手就是瑞德芬夫人克里斯汀。于是他召集了所有住客，开始他的推理。 夫人们，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请你们来的原因，先生们请坐。因为我赫克尔·波洛已经发现杀害阿琳娜的凶手是谁了，大家不必惊慌。都做好了吗？凶手也做好了？这是个非常奇怪的案子。每一个牵涉在内的人都不可能作案。阿琳娜是在昨天11点半到12点被人杀害的，而你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在现场，包括你，戛纳先生，也有人证明。对不起，这点叫你失望。可人死了，这是真的。这就说明有人在撒谎。谁？我经过反复详细的思考，得出的结论，撒谎的就是你，瑞德芬太太。 我起誓，我没撒谎。 哦，你撒谎了。我昨天问你什么时候离开海鸥湾，你说是12点。你说你知道是因为当时你听见了那炮声。你站在悬崖顶上向底下游水的琳达招手。可是布鲁斯特先生当时也正在海鸥湾，这就奇怪了，你怎么没有提到他？更奇怪的是，当我反驳布鲁斯特先生说他把船快划到海鸥湾的时候就听见了那炮声，他的这个说法被琳达否认了。他生气了，满口责怪那女孩。实际上他满可以提出第二个证人来，就是你夫人，他应该看见你站在悬崖上，可是他没有提起你，为什么？这就很清楚，当时你不在。 当时我在，我招手了，琳达看见的。你说琳达， 是的，他的确招手了。 他是招过手，可当时没有放5炮，对吗？ 这我不记得了。 当时的确没有放5炮，因为还不到12点。 他问过我，我看过表，是差5分12点。 啊，那表，这个非常重要。让我们回想一下昨天早上好吗？我在土坪上吃早饭，吃白煮蛋。小姐，在我跟你变一个小小戏法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你没有戴手表。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你去游泳了，别人从窗口看出来也会知道你去游泳的。你，瑞德芬太太， 亲口告诉我，你一早去他的屋子，你邀请他陪你一起到海鸥湾去画画，可是他不在屋里。这是个多么好的机会啊！你可以把琳达的表往前拨20分钟，就像你说的，随后跟你合计的一样，琳达上楼了，你就请他陪你一起去。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活着还是不活？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意志经典。 当今的你不等我了。 根据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大都有如下的特点：上来先是介绍人物和故事情节，然后发生命案，其中在场的每个人都有嫌疑，但是每个人又都有没有作案的理由。这时由波洛侦探前去挨个询问盘查，最后波洛把众人召集在一起，通过推理分析来判定出谁是凶手。电影《阳光下的罪恶》也是如此。大家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在今天的意志经典单元当中，咱们来重温的电影是《阳光下的罪恶》。这部影片的原著小说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最为著名的作品之一，也是在波洛众多精彩案例中备受好评的一部作品。其中有趣的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波洛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当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大侦探波洛的扮演者是著名的演员彼得·乌斯蒂诺夫，他在演员、导演、编剧等方面都很有天赋，特别在喜剧方面。他1973年在巴黎演歌剧，1960年因演《万夫莫敌》，1964年因演《土京盗宝记》获得2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金像奖。在《阳光下的罪恶》中有个很可爱的细节，是波洛穿上特别的泳装在海边做伸展运动，看上去很笨拙。而这个镜头和泳装都是由乌斯蒂诺夫自己设计的。大侦探波洛这个形象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风行，还有很大程度的原因是为他配音的毕克。毕克塑造的声音形象与角色吻合的精确程度更是令人叫绝。那大智若愚又幽默风趣的性格，抑扬多变又清晰流畅的声音，把波洛机敏、洞察秋毫而又沉着冷静的个性再现得惟妙惟肖。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在《阳光下的罪恶》中，究竟是谁合伙杀了阿琳娜呢？她又是为什么而作案的呢？在下一期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中，咱们继续来欣赏这部影片，并且一起来揭秘这个答案。这部影片构思巧妙，布局严谨，案情扑朔迷离，结果绝对出人意料。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歌曲《昨日重现》。我是殷超，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您的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d sing along.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woe still shines. Every shingle